石毅大概能看出来英明现在肯定脑子里在转着什么念头，但是从表情上又揣测不出来。他狐疑地摸了下下巴，话题还是接着道，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？ 代表人物刘丽，辅政嘛，八卦绯闻一众女主。 横竖是方便面，本来也不需要煮多久。石毅不喜欢吃很烂的东西。英明看差不多了，就把火给关了，拿碗出来，所以没有注意到石毅因为他的话而扬起的那记意有所指的笑容。一直到两人在饭桌前坐下，石毅才笑了一下。 有醋吗？ 醋？吃煮泡面还要放醋？ 英明因为石毅诡异的味觉偏好而皱了下眉，刚准备站起来，突然从对方的笑容里读到了曲解的信息，他皱了下眉。 你是不是又自己脑补了什么怪异的东西啊？ 自己刚才那句话流露出了吃醋的意思了？石毅依然笑得很欠抽。 你特意去查了我以前的绯闻八卦？ 其实算起来，石毅从来就不是圈子里爱出风头的那类人，虽然真要说起来肯定也不乏好事者追着扒，但因为家庭背景的缘故，真正敢去报他消息的媒体也不是很多，除非真的是赶在了风口浪尖上。比如之前跟刘丽、赵子聪的事都是属于特殊情况。英明下意识是想反驳他压根就没有去查过，但是快要出口的时候，他又一时想不起来关于石毅的这些事儿，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。感觉上也是别人东一句西一句的提，所以他就留了个印象。可是这圈子里八卦那么多，更新换代的比报纸的时效性还低，他对石毅的东西印象这么深也确实是挺怪。因为这么点犹豫，英明到最后没开口。石毅看着他只是闷头吃饭不吭声，嘴角的笑容就越扬越大，觉得心情不是一般的好，面纸随便扒了两口，然后用筷子敲了下英明的碗。对方抬起头，表情微微有点不耐烦。 我喜欢的类型要是那种看着荒诞不靠谱，其实透着文艺的装逼，往深了能看出点哲学的味道，往浅了就是信口胡诌，说出来的话十句有八句都坑爹，剩下两句让人想杀人的那种。 英明最初还憋着，听到最后一句忍不住笑了，他往后轻轻靠了一下。 哦，这世上还有这种人呢？ 是啊，最初我也不信。 人生要是可以预计，石毅很难说他还会不会做一样的选择。但正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措手不及的时候，面对眼前这样的局面，他倒是觉得有那么点宿命的意思。英明是他生活中的意外，或许他对对方来说亦如是，只是这场因为意外而撞在一起的缘分，他们两个彼此没有错过，认真地考虑过是不是应该放弃。到了今天，石毅已经不会去考虑以后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情况了。他微微站了起来，扯过英明很轻地吻了一下，结果因为桌子太宽了，两个人几乎要彻底站起来才能勉强够到对方。感觉着姿势不舒服，索性绕过碍事的桌子，直接滚到沙发上。两包面两人加在一起没吃到一碗，石毅和英明吻够了也懒得起来，挤在沙发上发呆也没啥表情。 我以前觉得那些所谓谈恋爱的男人一天到晚跟身边人腻歪在一起，特别浪费生命，明明毫无建设性，偏要死拽着不撒手。 玩着英明的头发，石毅因为躺得比较靠里，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嗡嗡的，胸腔刚好贴着英明的后背。前头的男人扬了下眉。 现在你也堕落了？ 嗯， 觉得自己容易也变成那种自己最嫌弃的傻逼一族了，就想这么待着，什么都不想干。 他喜欢抱着英明随便什么姿势，就是觉得身边充斥这个人气息的时候，莫名的特别踏实，心底一直以来也没觉得多空的地方乍然会变得特别厚重，结结实实的，好像什么都没关系了一样。形象点描述，像是升级了。一只胳膊环过英明的脖子，完全没使力的勒着，石毅凑近英明的后颈，很无聊的舔咬着。被他禁锢在沙发的男人不太舒服地动了一下，最终并没有挣扎。看着天窗外的阳光斜射进仓库的茶几上，扩散出一道光线，投射出的朦胧光斑隐隐绰绰的，俩大男人这么抱着着实有些别扭。英明眉头轻轻皱着，却也不怎么想动，脖子后面的小动作一直就没停，却没有更多的发展。这种亲昵甚至不带着情欲，只是本能的想亲近，想靠在一块儿，就跟万物对水的渴求一样，叠加着本能意识无法剥离的一种下意识行为。过了好长时间，英明才慢吞吞地想到一个问题。 石毅，寇京他们那边要告诉吗？ 身后人最初疑似没听见，等到他差点问第二遍的时候，才不怎么在意地回了一句， 随你，我无所谓。 我其实也无所谓。 英明皱了下眉，那天他和石毅中途跑了，第二天寇京和王一奇轮流打电话来问候了一遍。寇京还好，王一奇那话说的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。当时石毅就躺在他边上，听见手机里那些五花八门的形容词，差点把手机直接顺着窗户给扔出去。主要是他们俩实在没办法反驳，因为王一奇的话有一多半其实都没说错。想到当时的情况，英明微微扬了下眉，然后懒洋洋地闭上眼睛。 啊，那就别刻意去说了，等到他们有人发现了再说吧。 嗯。 石毅可有可无地应了一句，不过如果可以的话，他倒是真的挺想刺激一下那帮人。他手上稍微用了点力，一直听到英明哼了一声才松开。 你觉得让寇京和王一奇他们知道咱俩搞在一块了，他们会说什么？ 英明连眼睛都没睁。 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话。 传说中那种被给予无数祝福的伴侣，很显然不包括他和石毅这种诡异的组合。英明说完这句话，下意识地想起了之前王一奇警告他要和石毅保持距离的情况，心里一时之间有种说不出来的微妙。以前还没觉得，现在琢磨过味儿来，才发觉被人说中了结果的感觉还真不是一般的差，尤其对象是王一奇这样的人。